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它就在你身边，展开你和文学的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今集咧嘅遇见文学咧，我好兴奋啊！ 点解咧？ 因为咧，我同好多女性读者都一样咧，其实都好中意睇一啲关于爱情题材嘅作品嘅。咁、今日我哋会介绍嘅呢个作家咧，似乎佢嘅小说作品多数都系以爱情为主线嘅。 我哋比较熟悉佢嘅几部作品啦，都系以感情为主线嘅。但系咧，作为一个香港作家嚟讲咧，佢亦都有好丰富嘅背景啦，吓咁同埋咧，佢嘅创作嘅经历咧，我觉得都有几个唔同阶段嘅转变。咁、其实我哋讲紧嘅咧就系钟玲玲吓，钟玲玲呢位作者咧，根据佢所讲啦吓，即系佢话佢嘅出生年代咧就系唔系好确定嘅，咁但系大概系1948年出生嘅一个前辈作家啦。我就觉得其实话系中生代亦都冇。不可嘅一位作家，咁佢亦都系属于即系香港文学里边好重要嘅一个团体苏月文学社团嘅其中一员啦。佢喺头先我哋讲过嘅几部主要作品，譬如我哋今日会细读嘅《爱人》呢部长篇小说啦，另外亦都有散文集《我的灿烂》《我不灿烂》《解救的人》，咁啊，另外仲有一部书信体为主嘅小说叫《爱莲说》，但系最特别嘅咧就系喺佢1997年嘅时候咧出版过一本咧就叫做《玫瑰念珠》嘅，即系我觉得实验性好强嘅作品吓，咁但系咧亦都系同佢自己嘅大半生嘅经历咧好有密切关系嘅一个私语体嘅作品，我会咁讲吓，好似即系自己好私密嘅语言吓去倾诉半生嘅经历嘅作品。就我哋整体嚟讲啦吓，头先你一个印象都啱嘅吓，即系话好似钟玲玲嘅，如果我哋话以叙事式嘅小说嚟讲咧，即系爱情题材系比较重要嘅，咁你话好兴奋咁就我都感觉到，因为我见到啦，秋婷你眼前呢本《爱人》咧，虽然系借翻嚟嘅，但你都贴咗好多 memo 纸喺度，即系好多标记喺度。咁似乎你系睇得好，即系好投入啦，或者系你有好多细节你会留意到。 冇错冇错，关于呢一个爱情嘅小说咧，我又有一个疑问啊，因为平时咧可能好多时，譬如听歌啊、睇电影啊、睇电视剧集啊，好多时有啲声音就系话，唉，又系讲埋晒啲情情塔塔嘅嘢。咁如果放诸喺譬如可能喺文学嘅世界入面，会唔会话有一啲作品系讲世界大事嘅，即系国家大事？咁呢一啲作品可能就会被重视，会唔会譬如讲啲儿女私情嘅作品就会被轻视呢？ 大致上可以咁样讲嘅，即系有部分可以成立嘅。我觉得即系因为喺流行文学里面咧，言情小说或者系爱情小说，佢的确有好强嘅消费性。即系正如你头先我讲，我觉得唔单止系女读者嘅，其实所有嘅读者爱情都系一个其中一个吸引嘅元素嚟嘅。咁但系亦都可以咁睇，就系其实世界上好多伟大嘅文学作品都跳唔过爱情呢个母题嘅，即系话所有题材嘅母亲咁样。即系譬如托尔斯泰嘅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好史诗式嘅一个历史，同埋你可以话系有好多嘅世界大事嘅小说啦。咁但系佢里边都系逾越唔到喺里边嘅几段好刻骨铭心或者系好重要嘅爱情线嘅。咁又或者或者是即比较多人谈论吓，啱啱离开咗嘅马奎斯吓 Marquez， 咁佢嘅小说亦都有好多系成本书，甚至乎唔使讲战争与和平啦，即系佢成本书就系讲一个蔓延咗50年嘅爱情，即系呢个爱在瘟疫蔓延时啦。咁所以话即系爱情系咪就会令人觉得系肤浅啲嘅题材咧，或者系大家觉得会沉闷咧？其实好视乎嗰个作品系咪一个肤浅或者系沉闷嘅题材。咁所以今日讲嘅钟玲玲咧，我都觉得系表面上去睇，譬如我哋今日会讲嘅《爱人》吓呢部即系已经有一段时间嘅小说啦吓，佢表面上系一个朋友群体之中吓，咁就系已婚嘅女子对于另一个男子嘅一种延绵咗好耐嘅感情，但系佢里边都有一种我觉得比较广大嘅关系嘅。因为我哋细读嘅时候可能会再提到啦，就系小说里边嘅人物其实佢唔系咁封闭嘅，佢身边嘅朋友啦，一同经历紧某一个时代啦，佢哋会有人去外国留学，有人决定留喺香港继续发展咁。咁呢啲嘅回应性咧，同呢个感情之 間都唔係毫無關係嘅，所以愛情我諗未必係一個即係封閉地自我想像啊，不斷美化自己、美化人哋嘅一個過程咯。 嗯，咁頭先你都講過啦，其實鐘玲玲嘅作品入邊都有啲可能實驗性好強嘅作品，但係點解偏偏你就會揀選咗《愛人》呢一個作品嚟去介紹俾我哋嘅聽眾嘅咧？ 首先就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就想大家都去看回早期一些作品，有时咁啊，玫瑰念珠不是不值得介绍的，但是可能要长一些的时间，或者是它的实验性比较强的时候，未必咁容易在节目里面一次过可以解释到先。咁我觉得玫瑰念珠里面的一些特色或者是感情或者情懷呢，可能在他早期的作品裏面都可以看到的，所以我就會揀愛人這本比較容易進入的小說先。 嗯，如果曾經都有閱讀過黃念恩出版過一本書的話，都知道其實他當中都有曾經討論過一些鐘玲玲的寫作特色，有分析過當中他的作品呢，其實你用到一個字眼叫詩小說來去形容他的作品，其實可不可以解釋一下什麼是詩小說？ 詩小說它是即來自在20年代日本文學裏面的，即一種體裁咁樣啦。即詩就係詩人個詩，私家車個詩啦嚇。咁啊，佢日文裏面有幾個翻譯嚇。咁有人話係 Otakushi Shosetsu 嚇，或者係 She Shosetsu 嚇。咁但係都係自我嘅 Otakushi， 你都聽到係即係自己。佢裏面嘅一啲特色即係唔係純粹話寫自己嘅故事咁簡單嚇。即係譬如我哋有時候會覺得係自傳體嘅小説，係咪就係詩小説咧咁樣？佢有一部分是的，即是说我们去看这个小说的时候呢，会很容易去确认了这个好像作家本人有些经历。但是诗小说更加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写法是接近一种叫自然主义的写法。自然主义就是说你不去太多挑选，不太多去铺排这些才子佳人啊，或者是很通俗剧式的情节。就好像我们每日生活这样的，我们每日生活上班或者是出门口打开铁闸遇到什么人，或者是里面的交流对话，不是一种极大的组织性的小说。所以结合来讲，就是以一种即文学再现，去再现一种尽量贴近真实生活，甚至乎同作者的真实世界有一定程度的贴合的小说题材。小说它来自日本，但是也都作为一个概念，我们可以用来应用在鐘玲玲的小说里面，我觉得。当然我不是想说其实愛人就是写鐘玲玲自己真实的故事的。但是我们整体去看，或者是将它放在香港文学的环境来看，你的确会是感受到即是它以前由大拇指这本杂志到蘇葉文學这本杂志里面，牵涉很多的文艺界的同仁，他们由青年的时候有人修读电影，有人会去巴黎留学，那他们都会觉得为什么这么像即是苏叶里面的，譬如叶津会不会是真有其人呢，或者是里面的很多譬如 去美国留学的这个林裕靖这样，又会不会好像某一些人的特质这样结合了在一个人物上面呢？所以我觉得看爱人这本书，刚才在你节目开头的时候讲到话似是爱情小说，但他亦都好像是对于某一个年代，即是可能六七十年代开始的香港文艺青年的人生的一个记录。 其实刚才提过，譬如可能诗小说是有一种即是可能是反映了作者少少可能真实的生活入面的一个面向。其实看回这一本爱人的作品入面，女主角刘兰曾经就可能写发表过一些作品，当中就有一些是他周边朋友的事件，结果就他好像受到少少压力。我想可能呢，从事过写作的朋友可能都会有类似的经历，就是你有一些经历是可能未必是你自己的，或者发生在朋友身上的，当你要写翻出来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都会伤害到周边的人。那会不会其实都有一种这样的恐惧呢？ 我谂呢个系一个常态嚟嘅啦，即系其实如果我哋知多少少作家嘅背景，如果我哋完全唔知，咁就冇话伤唔伤害啦。咁但系我哋通常有啲作品，如果睇多啲或者知道嗰个作家背景多啲咧，我谂冇乜作家可以完全抽离于自己嘅世界嘅，即系除非比较极端啲嘅某一种文类啦咁样，但系都会有一啲人物嘅原型嘅影子嘅，即系我哋唔系凭空咁样想象，所以我又唔系觉得咁奇怪嘅。但系爱人里边讲嘅情况咧，喺鐘玲玲的真正創作實踐裏面呢，可能亦都有一些相對照的地方啦，其中一個值得思考的地方，即是我覺得這本小說它不是即純粹講愛情就是這個意思，即譬如去思考文學和真實人生的關係可以多接近或者多抽離。 所以你剛才問一個問題很好，就是為什麼我們不選玫瑰念珠來去介紹呢、可能玫瑰念珠我想留給讀者自己去探索啦。愛人好像是一個對照的，就是愛人就是你比較容易去辨識，就是說啊，這裡像不像是文藝界的什麼人物呢、樣。但是玫瑰念珠就另一個極端，它就用很多的密碼式的方法，或者是我甚至乎覺得好像一種經文這樣的，即是神秘的語言呢，去講述他心裡面最即是細微啊，或者是最可能幽暗的一些經驗啊，這樣。兩種的嘗試其實都是很私密的，即是其實好像很極端不同的，表面上不同的兩個作品，但是其實都是講人或者一個作家最內心是很私人的事是呈現给读者看咯。所以说爱人这本书其实如果我们跟他年代相隔远一点就没什么话所谓伤害的、但是可能在、即同代人之间就会有、但我自己觉得就其实所有的作品都难免有这个作品的蓝本的啦，但是怎样去看那个分寸啦，或者是预期话即究竟有没有伤害到我们去判断这个作品的话呢，不如就是看他作品里面究竟怎样呈现一个作者愿意和读者分享的自己个人内心的私密的世界、 相信听完黄念恩的介绍之后呢，大家都对这个钟玲玲的作家呢很有兴趣。那转头回来呢，我们进入这个阅读钟玲玲的作品爱人的部分啦。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今日我哋遇见文学咧就介绍钟玲玲呢一个作家啦，咁将会咧就细读佢嘅作品《爱人》嘅。咁可唔可以首先请阿黄念恩介绍一下其实《爱人》呢一个故事咧？ 《爱人》呢个故事就系、是、首先顾名思义啦，吓就系、是、讲一个人。佢半生去喜歡一個人，咁係佢嘅愛人嚟嘅。但我哋亦都可以睇，即係話其實愛人呢個詞點樣定義嘅咧？即係你對另一個人定義係愛人，譬如有時可能某一種時空之下，即係內地有一段時間會叫愛人係你自己嘅伴侶、丈夫或者係妻子咁樣。亦都有一種可能就係話、大家有感情嘅關係啦，咁係你嘅愛人啦，咁未必需要有婚姻嘅。咁但係會唔會有一種情況就係單向嘅呢？即係話只係我鍾意佢啫。咁佢係唔係我嘅愛人呢？都係喎，係我心愛嘅人嘛。甚至乎佢唔知道嘅又係點呢？或者係佢對我係有抗拒係點呢？所以我覺得個書名好似好簡單嘅一個詞語，但係佢喺小說嘅開展裏面呢，佢就呈現咗好多層次咁樣。咁、那個故事簡單嚟講就係有個女主人公啦，咁就係叫做劉蘭。咁佢已經結婚嘅啦，咁佢有丈夫。咁然後有一次佢哋出席一個即係文藝活動嘅時候，其實劉蘭已經係懷有五個月的新孕了，因為肚子高高地隆起的時候就見到他們的一個共同的朋友，其實丈夫的朋友熟一點的，就是剛剛在外國留學回來的一個叫林裕靜的人物，可以說是一見鍾情。但那個一見鍾情正如我剛才所說，就是他的震撼是在於我們很少在愛情小說裡面見到一個懷孕的有夫之婦咁激烈嘅浪漫嘅一见钟情。咁但係呢本小说好似係超越咗某一种你可以话道德或者伦理上面嘅关系去讲呢种纯粹嘅爱情。所以可能对于我嚟讲呢种先係纯爱。即係话而家我哋讲嘅纯爱小说就係譬如两个入世未深嘅天真无邪嘅学生啊，或者係青少年啊咁样嘅一种超越所有考虑嘅爱情啦。但我觉得真正超越所有考虑嘅爱情就係好似刘兰咁样，即係话佢真係有一个表面上的伦理上面的障碍，但他完全好像看不到这样的。其次的小说一路发展的时候，正如我们刚才讲的私小说这个观念，他都有一些好像生活的细节、就是很多生活的细节去呈现的，就是他会平时去做家务啊，或者是他跟他丈夫谈下其他朋友的动向啊，读书啊，或者是其他的计划这样。因为身边有好几个朋友的，就是譬如刚才讲的叶津啦、等等，还有你记得的有什么人物啊， 有好多啊，李可久啊，朱丹啊， 因为我知道啊，秋婷你就好有心咁样画咗个图咧，我就唔舍得唔讲嘅，所以我就俾你讲啦。 我觉得呢一个作品咧，其实初头读嘅时候咧，就会发现哇，好多人物啊，会有啲混乱嘅，因为其实对于个别人物嘅描写咧，其实并唔系咁多，咁、所以初头睇嘅时候其实会吃力嘅，咁但系可能睇下睇下睇到中段嘅时候，就会发现其实重复出现嘅人物其实唔多嘅，因为入边有女主角啦，刘兰啦，佢就本身有一个姊妹团啦，咁入边嗰啲人物。 埋即係重複嚟講都係嗰一班女士嘅，咁所以要理解其實都唔難嘅。 係啦，咁頭先你講嘅嗰班朋友啦，有男有女咁樣啦，其實就係我想講嘅就係愛人。呢部小說唔係我哋表面上睇咁封閉嘅，即係話一個女子對於另一個男子係無望咁樣，但係單向地去付出咁樣。第一就係話喺佢嘅想像世界裏面，其實呢個林如靜對佢嘅感情亦都有一定嘅回應。雖然表面上林如靜係比較防範嘅，但係佢自己嘅眼中嘅林如靜係一定回應。咁因為呢本小說裏面雖然係第三人稱咁樣去寫，即係劉蘭係點樣點樣，但係好多嘅聚焦或者係個感受都由劉蘭出發。咁其次咧就系其他人啦，即系我头先讲到话，点解会有咁多人物咧？或者秋婷点解你会好似用一种睇《红楼梦》嘅方法去画人物关系表，先至会处理到咧？就系、是、我觉得佢系另一个特色，系佢刻意去纳入好多朋友嘅名咁样。咁而里边仲好似有自我指涉咁，就话呢个刘兰佢写作嘅时候拉扯咗太多朋友，牵涉咗在内咧，曾经有一啲冲突咁样。咁其实可能都系。钟玲玲自我思考嘅，即系话一个作家佢嘅作品同佢身边嘅人嘅关系究竟可以密切到几多，或者系疏离到几多咧？咁样咁作为如果好嘅一面，其实即系数学文学里边佢哋都有讲过，佢哋好中意嘅一个作家马夫斯啦。头先所讲，佢话马夫斯点解要写作呢？其实写作就系希望我啲朋友更中意我。即系话如果你处理得好嘅话，其实文学作品里边有朋友出现系一件好事嚟嘅。咁但系当然处理得唔好会有好多问题啦。咁所以喺爱人里边咧，就系、是、一方面。去讲刘兰啦，同佢丈夫周丽经啦，同埋林如静之间可能出现嘅三角关系。咁另外亦都有佢嘅家庭生活、朋友生活同埋佢理想嘅生活啦。咁而呢种所有好多嘅人物关系牵制之下出现嘅，我头先所讲嘅纯爱吓，即系呢个纯爱就真系因为超越晒呢一啲嘅伦理嘅问题去表现嘅纯爱咧。我觉得其中有一个片段咧系好尖锐地。呈現到出嚟嘅就係話一個人點樣將自己嘅妻子身份、媽媽嘅身份，同埋喺熱戀中嘅愛情女子嘅身份咧，融合埋一齊嘅。或者我哋呢個時候聽一聽先啦。 劉蘭垂頭看着，不曉得如何，臉一下子擦的變紅了，從臉紋見着。便说： 你看到刘兰那脸红得？ 又向着刘兰说： 今晚你多喝点，喝醉了就干脆不要回去了。带孩子的事就交由周礼京去做。 刘兰吃了一点，听到孩子的哭声，抹了手便跑到房间看去。到抱着孩子出来后，也就退到旁边的沙发椅上，用手摸摸。见女儿尿湿了，便把她放到沙发上，一手拎着她两条腿，一手把干净的尿布换上，额前的一撮刘海掉到眼帘上，又不住地仰着头。那专心致志的过程，就是没想到林如静全看着了。她惊觉到刘兰的侧脸竟有着如此柔和的线条。他身躯微弯，不时用手去抚摸孩子细小的下巴，又凑过身去亲孩子的面颊。那脸上的红晕就像堂里开着的莲花，在林如静心坎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莲文看到林如静出神的看，心下微微一惊，却又故意大声着说： 吃完了。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没趣？请你吃饭永远只吃那一小点，每一次都没有尽客人的义务。 好啦，啱啱听完呢一个爱人呢个作品入面嘅其中一个片段，就係、是、关于呢一个女主人公啊刘兰呢，係喺呢一个客厅入面嘅时候呢照顾緊佢小朋友。但係同时间呢，其实啊林如静呢就係、是、佢心爱嘅人啦，就係喺度留意緊佢嘅一举一动。 嗯，呢一段我自己觉得好特别嘅。首先就系话，如果朋友嚟屋企食饭，突然间你嘅 B B 要换尿片嘅话咧，你都几尴尬嘅，即系话好似打扰咗大家嘅聚会咁啦。咁但喺《爱人》呢本小说里边咧，我就系觉得佢嗰种折射嘅写法咧系好神奇嘅，就系话头先你讲话刘兰佢换尿片嘅时候咧，佢一边就系会写到林月静点样去注视佢啊，或者系佢自己点样会即系系有一种收拾啊，喺即系母性嘅光辉之下会不会呈现了另一面的自己，但我们要留意这一种的想象其实不是出自林月静自己的、而是刘兰她想象当我换尿布的时候我的侧面会不会被她有一种怎样的感觉呢，那我自己觉得是很厉害的，就是这个片段是令我自己看的时候觉得惊心动魄，虽然你抽离来看就是说其实根本是一个妈妈换尿布然后有太多的想象，但是其实在整本小说里面我就是觉得钟玲玲的作品可以由个人牵涉到有一个朋友社群或者是一个社会时代的气质、第二就是他可以由即一个个人的感情是去多重的折射之下呈现了一种爱的本质，其实爱是很多的想象交织而成的结果。 其实呢《爱人》这个作品呢短短都不要说短了，其实200页里面呢挑选了这个第97页 的一个桥段出来要给大家听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桥段呢都当初看的时候都觉得这个写作的风格就是有时候他会从刘兰的角度去出发，有时候呢就会觉得他好像从林如静的角度出发，但是现在听下黄念恩咁样介绍咧，反而又觉得，咦，原来佢一路都系用紧呢个刘兰嘅角度去出发，去写翻其实当下林宇静系点样睇佢嘅。 系啊，呢一段主要我觉得系由刘兰嘅角度出发，而好多你觉得系林宇静嘅谂法咧，除咗一啲客观嘅对话啦，咁你当佢真系有讲到嘅，都系由刘兰嘅想象嘅。正如我头先所讲啦，吓，爱嘅本质其实就系充满想象。 虽然话呢个故事系刘兰单方面对林宇静有感觉啦，咁但系其实入边都有啲曲折离奇嘅。我反而咧好有兴趣想睇下咧，阿黄念恩你点样睇当中刘兰嘅好姊妹啦，阿叶津啦，同阿林如静之间，其实会唔会喺故事嘅末段嘅时候，其实都有讲到佢哋两个都系去咗美国嗰边度生活嘅，咁会唔会佢哋其实系有啲暧昧嘅咧？ 嗱，首先咧呢个始终系个虚构嘅小说啦，即系喺小说以外嘅世界，我哋读者即系只可以好热情地想象究竟系唔系啦。但系我谂叶津呢个角色都系喺你如果从通俗嚟讲，喺言情小说成日都会有嘅，即系一个你妒忌嘅对象，即系话你好喜欢嘅人，但系你硬系觉得好似现实生活里边有一个同佢更加合衬嘅人，然后你就会好多妒忌或者联想，所以我反而就我唔会关心佢哋究竟系咪一齐生活嘅，人生咁漫长，我点知道呢？但系佢亦都呈现到爱嘅另一个本质咯，即系爱如果你冇一个妒忌嘅对象咧，系唔会成立嘅。咁好多时就系、即系叶津就扮演咗呢个角色，即系佢觉得佢靓吓，佢叻吓，咁就一个真正好似有可能同林宇静一齐嘅人，佢反而会更激发起刘兰对佢自己呢段无望嘅感情咧嘅一种燃烧嘅感觉咯。 我谂咧好多听众朋友应该对呢一个作品好有兴趣。如果而家想揾翻呢个作品嚟睇，应该都有啲困难咯。 系啊，因为佢系一个袋装书系列嚟嘅，咁就系明昌出版噶啦，咁似乎都冇再版嘅计划啦。咁我希望佢可以即系出新版啦。咁但系而家大家就去图书馆去揾一揾啦。咁不过咧，据我所知，钟玲玲喺今年嘅书展咧，今年夏天佢会有一个新作会面世嘅，叫《生而为人》。对钟玲玲嘅无论佢嘅创作历程或者佢具自己人生嘅历程感兴趣嘅读者咧，都唔应该错过嘅。 好，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再同大家遇见文学，拜拜。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